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陆小霞把汤爷从地上扶起来，跟着汤爷进了院。 这娘们是属狗的吧？怎么张嘴咬人呢？ 院里有六家邻居，四家的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，另一家一年有一半时间锁着门。这些邻居只有小霞住的时间最长，其他已经换了几波，有的人汤爷也不认识。这些邻居见那个闹事的女的已经跑了，小霞扶着汤爷回了屋，以为战事结束，便纷纷回了自己家。离天亮还有一会儿，他们还可以睡个回笼觉。汤爷回到家，第一眼就发现那个女的的坤包还在沙发上。 嘿，她怎么把这玩意儿给丢下了呢？ 汤爷嘟囔了一句，把包拿起来，随手扔在了床上。陆小霞进了屋，转身去关门，并没注意汤爷的这个动作。陆小霞关切地问道：“ 他咬你哪儿了呀？这个二货。” 汤爷感觉他说话的语气像是他媳妇儿。 奶奶的，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 汤爷心里骂道。汤爷的家，陆小霞实在太熟悉了。一个知道他把家里的存折放在哪儿的人，还有必要虚头巴脑的来什么客气吗？何况他在汤爷的床上跟他有过多少次了？ 大腿根儿，他咬我大腿根儿了，嘿呦！ 汤爷把裤子解开，退下来，让陆小霞看。陆小霞揉了揉汤爷的大腿，说：“ 这女的可真够狠的，多亏隔着裤子，要是直接咬，这块肉可能就没了。” 陆小霞在挨着西墙的柜子里翻出一瓶止血的喷雾剂，对着汤爷的大腿连喷了几下。汤爷感到有些沙疼，下意识的向后缩了缩。 知道疼了吧？忘了你跟他痛快的时候了。 陆小霞说了句挖苦人的片汤话。汤爷听出他的话外音，咧咧嘴说：“ 哎，他喝的太多了。”“ 是啊，不喝多你怎么能得手呢？”“ 你说什么呢？你以为我跟他怎么着了是吗？”“ 干什么了？你自己清楚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我到你这儿是因为你让狗咬了，照看你一下，明白吗？”“ 那你就他妈的少废话。” 汤爷有些不耐烦地说。在他们俩好的时候，汤爷就烦陆小霞的碎嘴唠叨。分手一年多了，他觉得陆小霞又添了不少臭毛病。 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 对所有女人都能宽容，唯有对我那么苛刻。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都让你说了，还矫情什么呀？谁跟你矫情了呀？董事长先生，我要跟你矫情，你还有今天吗？汤爷突然觉得陆小霞是憋着跟他打架来的。很显然，看到那个女人深更半夜在他家里闹酒，他吃醋了。但是跟他解释那女的怎么到的他家，这陆小霞100%会认为汤爷是在编故事。以汤爷自己的生活经验，深更半夜的一男一女在一起，除了干那事儿还能干什么？这种事儿您甭自圆其说，越描越黑。所以他懒得跟陆小霞解释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上床上房你管得着吗？你他可以拦住陆小霞痴心，却拦不住他吃醋。女人要是吃醋，那醋就是毒药。汤也感觉到陆小霞今儿要借机找什么茬儿。陆小霞是川妹子，搬到这院的时候才18、19岁。她租房的房东是柴福民的儿子柴阳，当时柴阳在一家3星级宾馆当经理，陆小霞是那家宾馆的服务员。本来宾馆的服务员是有宿舍的，但陆小霞后来离开了宾馆，到一家餐馆当了领班。当领班挣钱多了，陆小霞想自己租房单住，这样行动更自由一些。他找柴阳帮忙找房，柴阳正好有2间平房空着，于是便把房子租给了陆小霞。陆小霞租柴阳房子的时候，汤爷买断工龄后正在家泡汤，全职伺候他爸爸。他爸爸当了一辈子中医大夫，脑淤血后成了植物人，在床上躺了2年多。汤爷守着老爹，端尿端屎的伺候了他2年多，老爷子才撒手人寰。这当中，陆小霞跟汤爷住斜对门，每天出来进去的没少帮汤爷的忙。当然，他也没少帮陆小霞。陆小霞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一脸的青春痘，他为此不敢照镜子，特别烦恼，见到汤爷的头一面跟他开玩笑说，谁能治好我脸上的痘痘，我就嫁给谁。汤爷说，那你嫁我吧。汤爷没说大话。汤爷的父亲给陆小霞开了2个方子，他吃了3个月的中药，奇迹般的脸上的痘痘一个都没了，陆小霞像变了一个人。当然，陆小霞后来能跟汤爷上床，跟他当初说的那句话也不是一点没关系。陆小霞长得并不出众，但细眉大眼，皮肤白嫩，长得喜庆。那会儿她还是小姑娘，治好了脸上的痘痘，小脸白净多了，而且有了水灵劲儿。她举止言谈彬彬有礼，说话总带着笑意，挺招人喜欢。爱色之心人皆有之。汤爷虽然也挺喜欢陆小霞，但他比这个川妹子大将近20岁，所以一直把她当孩子看待。尽管她是王老五，陆小霞也是单身，但那些年汤爷对陆小霞并没有非分之想。汤爷他爸爸活着的时候，老爷子身边离不开人，他短不了让陆小霞帮忙买什么东西，每次买东西该多少钱他给多少钱，一分钱不少，他不想欠人家的人情。那会儿陆小霞也是有分寸的女孩，刚来这座城市不久，她为人处事还比较单纯，但这一切都因为汤爷的老爹去世，她到饭店工作以后发生了变化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到饭店上班，完全是汤爷为之一口气。当年柴阳在饭店当经理，上下班总穿着西服革履，在院里趾高气昂的，透着比在工厂当工人的汤爷高一头。不就是一身西服吗？有什么呀？孙子，走着瞧，也早晚也要架上这身皮。汤爷暗自起誓。几年以后，汤爷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。陶三在一家五星级的饭店当了小头，他老爸陶新明是汤爷给送的钟，他们的关系不亚于亲兄弟。他跟陶三说了实话，帮帮忙，只要在饭店上班，干什么都行。陶三的确想为汤爷圆了这个梦，但以汤爷的岁数和学历，他把饭店所有的岗位过了几遍筛子，凡是体面一点的岗位，汤爷都拿不起来。陶三琢磨来琢磨去，想到了看大门这个岗位，不管怎么说也是在饭店工作，何况大门警卫归保卫部直管，陶三对他还能有些关照。但汤爷对这差事并不感冒。看大门能穿西服吗？这一句话就把陶三给问愣了。汤爷的工作差点没给陶三憋出病来，一个只有初中学历奔五张的人想在五星级饭店谋职，您想难度有多大吧。饭店的老总对陶三说，干脆我退休，你让他来当老总吧。陶三央告饭店总经理，您再想想有没有富裕的岗位，反正他一个四五老头也不想成为正式工。四五老头？哪四五啊？没媳妇儿，没儿女，没工作，没钱，冲我爸爸的面子，我不能不管他。这是饭店，不是救济院，以他的学历和条件，我看啊，有一个岗位他去合适。 什么岗位？ 看卫生间。 啊？ 陶三不敢再往下问了，看饭店大门他都不干，让他看厕所。但是让陶三万万没想到，他半开玩笑的把看卫生间这个岗位跟汤爷说了以后，他犹豫了片刻，痛痛快快的答应了。汤爷为什么答应去看厕所呢？他的想法非常简单，看大门是在饭店外面，看卫生间是在饭店里边，所以同样是看，一个在外面，一个在里面，能是一回事吗？头三对汤爷说，只要您愿意就好，甭管干什么，有我在都会关照您的。 咱爷们儿没得说。 汤爷谢过头三，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给他一间房当休息室， 甭管大小，只要人进去能转身就得。 汤爷笑着说道，听起来这要求不算什么，不就是一间房吗？但这是五星级饭店，每间房干什么都有严格规定。为了汤爷的这间房，陶三费尽周折，才在一楼配电室边上挤出一个五六平米的小房来。这原本是装材料设备的，所以里边没有灯，黑咕隆咚的。 行，嘿，只要能放点东西，打个盹就行。我也不在这住。 汤爷看了这小屋挺满意，对陶三连连称谢。这间小屋让汤爷洋洋得意起来， 瞧见没有，爷在五星级饭店也有办公室了。 不知道的以为他真有办公室，而他也没说瞎话，他确实在饭店有自己的一间屋，但哪是什么办公室啊。汤爷要这小屋用处大了，这是他换衣服的地方。汤爷上班像是上剧场演戏，他给自己预备了几套行头，出门是西装，在班上是中式衣服，所以那间办公室应该叫化妆间。 就这样，汤爷当了饭店看卫生间的，官称是保洁员，但是除了饭店的人，凡是认识汤爷的人都以为他是饭店经理一级的人物，没人会想到他是看厕所的保洁员。汤爷上班下班永远是西服革履，还扎着领带，进饭店大门也要拔着胸脯，那胸脯挺得比参加阅兵的军人还高，弄得饭店门童大老远就一溜小跑过来给他拉门鞠躬，他要的就是这做派。到了卫生间，他才换上自己的工作服，这工作服是他自己在瑞福祥定做的，扣盼对襟儿中式衣服，饭店有工作服他向来不穿。汤爷虽然已经50多了，但精瘦的体型和一头黑发让他显得比实际岁数至少年轻10岁。见天儿穿着西装上下班，分头梳得倍儿齐，走道挺胸扬头的，看上去真像是有亿万资产的公司大老板，难怪陆小霞总是叫他董事长。他的气势足可以压柴羊一头了。也怪，自打这汤爷架上了那身西装，柴羊很少再穿西装了，出来进去的他身上的衣服变成了休闲装。其实满大街流行穿西装已经过时了，而且柴羊已经从饭店辞职，自己单成立了一家民营公司当老板了。汤爷不明就里，以为柴羊见他穿西装不敢跟他叫板了呢。孙威，认怂了吧？他望着柴羊的背影骂道，还特意把他上班的5星级饭店的手提袋挂在他们家门口示威。有一次柴羊从汤爷家门口过，汤爷喊了一句，哎，小子敢看吗？只见柴羊低着头仅走了2步出了院门，汤爷心里又敲起了得胜鼓。其实柴羊压根儿就没往他们家看。让汤爷咽不下这口气的是，汤爷到饭店当保洁员的时候，陆小霞跟柴羊走得挺近，他搞不清两个人的关系走到哪一步了，但每次在院里见到柴羊跟陆小霞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心里就来气，恨不得想上去抽陆小霞俩大嘴巴。他跟陆小霞说过他与柴家有仇，柴福民跟他玩阴的，脚底下屎瓣告黑状，让他蹲过大狱，在劳改农场啃过3年的窝头。但陆小霞好像对这些无所谓，不但不忌讳在汤爷面前说柴家的事儿，而且还跟柴羊走得很勤，因为当时他在夜大上学，短不了有学习的问题请教柴羊。当然对此汤爷也能原谅陆小霞，因为毕竟他租着柴家的房子，但是你别当着汤爷的面做出跟柴羊亲昵的样子呀，您想这不是在跟汤爷叫板吗？汤爷是省油的灯吗？折他的面他能认栽？有一次陆小霞跟柴羊并肩从院里出来，让汤爷在院门口撞上了。汤爷妒火中烧，噌的一下走到陆小霞身边，扬起大嗓门说，妹子晚上过来呀。弄得陆小霞一时无地自容，柴羊在一旁也丧不搭眼的不知所措。有过这一次囧事儿，陆小霞跟柴羊加了小心，在院里出来进去的尽量躲着汤爷。汤爷也有小肚鸡肠的时候，特别是对待陆小霞跟柴羊的事儿，他变得小气起来，只要发现陆小霞和柴羊在院里成双成对出现，汤爷就说一些片汤话，拿舌头卷他俩。发现他俩单独在屋里，汤爷就在门外折腾，一会儿敲敲玻璃，一会儿扯着嗓子唱，总之不让屋里的俩人消停。柴羊的性格跟汤爷正好相反，他 他细瘦的个儿，白白净净，小鼻子小眼儿，戴着眼镜，属于那种沉稳内敛的男人，寡言少语，温和又矜持，看上去很斯文，很有修养，但含蓄的外表难掩内心的精明，一看他就是很有心计的人。因为是发小，互相知根知底儿，汤爷清楚他的温顺最有欺骗性。上中学时，他的小白脸就没少勾引女同学，要不怎么陆小霞会让这小子给玩得五迷三道呢？柴阳跟汤爷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知道汤爷的脾气。他跟陆小霞的事让汤爷知道后，像躲瘟神似的逼着汤爷。有时碰了面，他也把头扭到一边，不敢正脸看他。汤爷自认为是爷，干出的小人之举也让人瞠目结舌。其实他的心眼比陆小霞多，但气量比陆小霞小。也许是年龄上的原因，陆小霞比汤爷开动多了。他觉得跟柴阳好，跟汤爷没任何关系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他本来对汤爷印象挺好，但这件事儿让他看到了汤爷的本性。汤爷对他再好，他也对汤爷失去了兴趣，何况还有柴阳在这儿比着。柴阳是他的房东，年轻，长得帅，又念过大学，有文化，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，而且处处关照他，每月的房租都免缴，还资助他上学，给他零花钱。你汤爷呢？跟柴阳一比，除了那身行头和一身的狂傲之气，有什么呀？但汤爷不这么想，他认为你陆小霞一个外地妞能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，既然跟我荣幸了，就不能再跟别人荣幸了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。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陆小霞和汤爷一起喝酒叙旧情，汤爷思绪万千。第二天，汤爷把醉女人的包的事儿告诉了陶三儿，包也交到了饭店的保卫处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灭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看遍天地只有又一人独钓寒江雪，连 求助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何当共剑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。我与回当令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，独一卷他 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。